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圣业遮业，色界清净。咁讲到呢度啦，菩萨啊，咁啊，圣业遮业曾经讲过啦，就系话圣业咧，自性里面咧，本来具足嘅。总之呢个色根本界咧，无论你有受界冇受界，你总之你凡亲咧都系有罪，咁啊叫做圣业。啊遮咧，即系话咧，本来就冇呢个界嘅。即係咧，呢個威脅佢冇似唔準飲酒啊，或者唔準坐地啊，其他嗰啲咧就係遮住，恐防你會有犯咁嘅遮掩。咁啊，色界清淨咧，就係講我哋呢個有我哋尊者啊，無論大乘嘅菩薩界、小乘嘅比丘界、三千威儀、百萬世行、聖業遮掩。任何一種戒法，佢嘅色界清淨，絲毫都冇有呢個違犯，所以佢色界清淨。嗱，咁做到呢個程度咧，真係唔容易啊！我常常講下咁啊，嗰啲戒咧就係咁樣嘅，就係當年同今日嘅環境咧有得轉變嘅，亦都有好多咧係的確從今日嚟睇咧係唔可唔適應嘅。嗱，其中一條。就是我哋比丘界就不出金錢界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出家人咧係唔可以鬥錢嘅，唔好話用，即係唔好話都有問題嘅。嗱咁啊，喺呢個小城國家仲可以，例如泰國啊，呢、這個斯里蘭卡嗰啲地方咧，嗰啲小城出家人咧，佢真係可以唔使要錢都得。例如他們坐這個普通交通工具坐巴士他們真的不用付錢的，那麼他有他巴士裡面呢有些位置專門出家人坐的，當然如果這一輪車沒有出家人坐再加人都可以坐，但是一有出家人他們就要讓位的了，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呢，包括生活中任何一切都有人家供養送到給他的，即係等於就唔使俾錢啦，唔使即係一蚊錢都唔使。但係喺中國咧就冇可能嘅，你睇香港冇可能。咁啊，你識坐巴唔好話私家車，坐巴士、坐地鐵，咁你冇可能咧搭入去又都幫你俾錢啊嘛。咁都係自己俾錢啦。我都有個笑話，我有個徒弟係女眾，有潮州人。佢呢個好好道生，我出家嘅事，佢就做守呢條街。咁我同佢講，我話你唔得呢條街。我話冇人理，就算我哋啦嚇，就出家幾廿年，都未必咧有個所謂信徒啊。你去街度跟住你出錢，就幫你俾錢。咁呢個冇可能一件事。我總之咧，你自己咧唔好咁貪心，有錢你就我哋布施。結餘就唔可以有錢就去供樓買間屋，話咁就唔好啦。個總之你啦嚇，冇錢入息，咁啊自己咪慳儉啲咯。咁有人不送供養，你收到好多錢咧，你就放生啊，或者人哋建叢林啊、起佛寺啊、做佛像啊，你咪盡量發心啦、供眾啊、供齋，你就盡量將你嗰啲錢咧，咁你做呢啲事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就唔好話咧，又諗住又買到公間樓咧，咁就唔好啦。我哋講就唔帶錢出街咧，呢個冇可能一件事嚟嘅。好硬係唔聽我話，咁啊結果咧，真係咧，初都仲好啲，有幾個朋友，即係佢個朋友，即係佢個信徒啦嚇，咁啊都幫佢出下街。啲日子耐，佢哋人就要揾食噶嘛，信徒都要上翻去揾錢養家，揾自己食，揾食噶嘛。係冇可能成日跟住你呢個師傅啊！有你出街繼續跟住你，呢個係冇可能一件事，唔係咁容易揾咗一個咁嘅人。所以呢一條界咧，咁當日喺印度，今日喺泰國，喺緬甸、斯里蘭卡都仲勉勉強強，仲可以，其實都唔得噶啦。好多都已經環境轉變咗，加泰國嘅出街，只要有個要錢嘅。佢都係要錢啦，甚至好多地方咧，環境轉變咗啦。 不是说你真的可以建立出家人你都不用付钱，所以这条街呢真的能够收得清净的呢是不容易，这个环境是这样。那我们中国的出家人是做第三，不是说个个出家人做什么人不送的，当然有很多人有人不送，但是都不是很多。咁我哋唔着衫咧，着衫就算你急咗咧都好方便，都唔使买布去做，人工悭翻。咁啊喺大陆咧，通常讲有100几蚊你可以买一套衫，现成嘅，等于合身，所以你就买嚟着就系啦。咁100几蚊都要俾100几蚊啊嘛，你冇100几蚊佢唔俾你噶嘛，佢唔会俾你着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呢个生活环境嘅事实上系同最初佛在世嘅时候咧。是完全不同的，很多情况真的完全是不通的，所以就 有些不同的了。那么释迦清净就是说一般的智者他出生于印度，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弟子，那么那个时候的出家人的生活呢是跟今天完全不同的。那印度当时呢样子有施主供养，有这个斋主呢去协助，你就可以乜嘢都唔使用錢嘅，而且佢就托盤乞食嘅每日啦。咁但係講我哋中國行唔行得通咧？你話如果香港有個出家人咧，攞住個盤就走去托佢，人家我哋乞食添啊！你好似話佢咁慘嘅出家人咧，搞到乞食都冇人供養啊！所以呢個環境完全唔同，所以好多地方咧都要轉變下嘅。咁個釋迦清淨咧就講有部分轉嘢，佢真真正正咧。他對於大成界、小成界、聖業、遮業、三千威業、百萬世行，色界守得非常的好，或色界清淨，就身心直滅。咁如果我哋持界唔清淨咧，咁啊身與心都唔可以直淨，唔可以滅除呢個煩惱嘅。加由於咧持界持得清淨，令咧身。心呢都是寂静，都是滅除。如果我们今天讲个心如果是寂的，就不会做这个人道散亡，寂的寂滅寂静。那么你的身体寂静，当然就不会做这个人道散亡的事。如果你的心寂呢，就心静就不会起这个贪嗔痴烦恼。能滅呢就可以滅除，我們的心是直的就可以滅除很多的煩惱。因此這個身心直滅呢，從身直和心直講完之後就講一講身直滅和心直滅，和心直滅就可以壓服那些煩惱，不會令到生起我們犯戒那些煩惱，連我們貪嗔痴了，个心既然寂静啦，咁嗰啲烦恼就唔起啦。如果身心灭咧，又寂啦，嗰啲烦恼降伏住，咁连嗰啲贪念、嗰啲贪嗔痴都断埋啦。所以就身心灭啦，身心寂就降伏烦恼，但系个烦恼都佢未断过，就好似乜，好似大石压草，咁一个石头或者啲个砖重嘅，咁压住个地下咧。那些草就冇啲生出嚟嘅，但系唔代表佢永远都唔生噶喎。佢仲有根喺度，所以你将个石搬开咧，或者雨水啊、阳光照下佢啊，佢就照样生翻噶。呢啲叫做福，就唔系断啦。呢个大石压住佢，佢冇咁嘅力量生草出嚟，咁啊伏住佢，压住佢。咁如果呢个大石搬开咗咧，你将佢连根都挖起嚟。咁啊，真係咧，佢就冇話啲罪生啦。我哋修行都係一樣，雖然你嘅身心直，都唔起呢個煩惱，就唔變成斷啦。佢不過咧，呢個環境咧，到呢個時候都話好寂靜，唔會隨便咧，你啲外境轉咗去，但根本佢都變成斷呢啲煩惱。所以再進一步咧，就身心念又寂靜，個心咧進一步咧。有啲嘅功夫啦，成熟啦，就连呢个烦恼都灭埋，咁佢哋身心直灭，就成阿罗汉。嗱，阿罗汉咧 我哋讲过啦，即系出世咧嘅小乘圣人，佢修嘅系空观，断嘅系意识烦恼，正嘅系真谛理，就系在呢个三界之中咧，佢就呢个圣人，佢唔再喺呢个三界里边受生死。但系你话三界里边咧，冇佢受生死嘅地方，冇佢受生嘅父母。所以呢他就不再受这个三界的生死，但是因为身心正灭，身心直见思烦恼伏住，而身心灭呢就将这个见思烦恼断了，即是除了灭了，那么身心的见思烦恼都直灭了，他就在这个三界里面呢不再有这个生死之因，所以这个出世阿罗汉嗰个身心净的性，阿罗汉，咁我是如来众中嘅纲纪啊！我就周普尼自己讲过，我就系咧在如来佛座下四众弟子之中，我系个纲纪。嗱，纲咧用啲打鱼即捉鱼嗰个网啊，嗱呢个网好多窿噶嘛，用啲绳结成噶嘛，嗱佢个头咧有条好粗个绳。一个网个头，嗱，如果呢个网啊冇呢个头咧，咁呢个网就好难撒出去嘅。如果呢个网有嗰个头的粗绳咧，你揸住嗰度，呢、这个网就可以撒开佢。所以呢条钢条绳咧，就成个网一个光耀嚟噶。冇咗呢条绳咧，呢、这个网头咧，你下个网就撒唔开噶啦。嗱，几咧就系、是、几轮。今日众中嘅纲纪咧，就系讲到佢优婆夷尊者啊，因为佢持戒第一，所以佢喺释鸠尼座下咧，系四众弟子之中咧，佢就做呢个四众弟子嘅模范嘅纲要嘅纲领，有关啊圣戒啊、遮戒啊、根本戒啊，乃至到开遮持犯啊，点样嘅威仪啊？他能够明白得很清楚，他自己固然做很多，他亦都可以将他自己所修所学所得做这个大众的模范。那有哪个人行差踏错不对的呢，他就可以教他们做大众的纲领，做大众的模范。所以我是如来在四众弟子中一个纲纪，来亲引我心，来持戒修身，来众推为上。嗱，咁啊，呢啲亲引我心咧，就因为我有波利啊，就个佛座下四众弟子嘅持戒第一人，为四众嘅纲领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话佛啊，就亲自引荐我。我呢个心咧，如果系持这个大乘戒，就可以呢将我们的这个身与本身呢都能够行这个菩萨道，行这个菩萨行，即是我的心如果持这个大乘戒，那我的这个菩提心呢就增长了，那持戒修身呢它道众生啊，就我这个菩提行，那么也都得以增长。我亲引我心，持戒修身。嗱，如果从呢个小乘戒嚟讲咧，我因为持呢个小乘戒，我个心咧就唔起呢个种种嘅贪嗔痴慢烦恼，因此我呢个心咧就唔会做呢个贪，唔会做呢个杀盗淫，唔会做呢个妄语口语恶口两舌，令我哋呢个心咧亦都持得清清净净。咁加无论若心，就若心咧，都持得清清净净；若大乘戒、小乘戒，都持得清清净净。所以喺呢个大众之中咧，推我为上首，我系大众之中嘅纲领，系执持呢个戒律，自己持得清楚，能为大众嘅模范，所以咪众推就为上。咁上文咧就係求佛問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？咁向下咧就係求佛問啦。 五十八街遂为圆通国佛问圆通。嗱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如果佛问我有波雷咧，点样不证圆通呢？就话我以执身，就身不自在。嗱，执身咧就系执持，自表呢个身，唔好得犯呢个戒。例如我哋一般嚟講，最緊要呢個四條根本戒，入道散亡。嗱，呢啲戒咧，的確咧，一般眾生唔係容易做得到嘅。所以跟住我哋受咗啲比丘戒啊，對呢啲咁樣根本戒犯咧，真係要持得清淨，都唔係咁容易。所以初初持嘅時候咧，真係要提心吊膽，半啲絲毫都唔敢犯錯。咁由於日日都係咁樣掛住呢啲咁樣嘅問題，唔敢行差踏錯，一啲時間耐啲咧，佢個身體就純熟咗啦。即係一佢在在處處，佢嘅持戒個身體咧唔會做呢個殺盜淫妄，所以咁樣執身咧唔做呢個淫盜殺妄，純熟咗啦，所以佢嘅身體就得到自由自在。唔需要俾呢啲戒咧，俾呢啲咁樣外境嘅問題咧，係困擾住自己，所以我要執心就心得自在。咁啊，切就執心就心得通達。雖然心持得好，但係有呢個心啊，嗱呢個心啊，切就執心就係話我由於我哋執心自在，心戒持得好，我哋嘅心就靜下嘅。个心一静，唔俾外边呢个淫道杀妄呢啲咁样嘅外境咧困扰住，转咗去，我哋个心就静。嗱，有静就可以发慧啊，由呢个智慧就可以断呢个见思烦恼。意思烦恼断咗咧，咁正系出世嘅圣人，我哋个心就得以通达，系无所障碍啦。我切定執心，就心得通達。佢然後身心就一切通力，呢處就心通力同埋心通力，就包括呢個六種神通，正我兩個。如果呢個心通力咧，就係、是、包括呢個天眼通、天耳通同埋呢個神足通，呢三種神通啊，眼同耳、神足呢只腳啊，都係屬於呢個心嘅。所以我哋呢個身通嚟都冇障礙咧，就係、是、得到呢個天耳通，得到呢個天眼通，得到呢個神足通，咁啊身通嚟。如果話呢個身通嚟咧，就呢、是、個他心通、宿命通同埋呢個漏象通呢三種，因為他心同埋宿命咧，都係呢個心啊，可以知道人或者知道過去。你屬於呢個心，所以咧心通嚟就得到呢個他心宿能流長通，咁啊合埋咧身心一切通嚟啊，就係得到六種神通，主要就成咗阿羅漢果啦。所以正得個六種神通，原就由於啊我執心就身得自在，次第執心心得通達，然後先至身與心咧。具咗六種神通，一切事處都通利，係無所障礙，思維第一啦。個大目要念，即同在希頂力佛中，就係二言八佛言。我初於羅克城，逢修羅行羅，伽耶羅提三迦斯波，宣説如來因緣心義，我對佛心。得大通達，如來為我袈裟作身，修法自樂。修法自樂，我由十方得無妄患，神通法明，眾推為上，成阿羅漢，名為世尊。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，佛问圆通我亦旋赞心光发宣，如情逐流九成清净 思维第一。咁呢一段经文咧，在呢个总嘅二十五圆通里边，属于第十七种圆通。嗱，咁啊，从呢个六种色层、六种色心里边咧，系属于啊第六嘅一般呢个意识。嗱，意识咧就系我哋嘅心啊。从呢个意识嚟讲咧，佢有好多种功能，佢可以追忆过去，可以咧安排未来，亦可以安于呢个现实，通于呢个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嘅。嗱，意识有呢个分别心，我哋一般嗰啲凡夫众生咧，佢有呢个意识嘅分别，当然咧就有呢个贪嗔痴慢疑我变咗我执啊。就好容易咧，就会造罪业，就受呢个生死轮回嘅痛苦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，目犍连尊者佢就观呢个意识咧，就系、是、原来就妙真如性，观呢个意识就系常住真心，性净无体，咁啊，从此一断烦恼，正出世嘅阿罗汉果，就叫做咧系目犍连尊者就观呢个意识。目犍连中国话咧，佢哋采缩时，就佢哋上祖啊，好远好远，佢个上祖咧，响呢个山里边修行，采嗰啲缩缩系一种草嚟噶，采嗰啲缩嚟嘅食，维持呢个生命，响呢个山咧修到清净嘅果。咁啊，后来嘅人咧，我就纪念啊，佢上几个代嘅祖先啦，系响山修行食呢个采。都维持生命，所以后人咧就以呢个采缩咧就为佢呢个姓啦。啊，但系同姓嘅人就好多啊，唔系有一个人姓咯，好似我哋中国人，无论咩姓，大姓小姓都冇理由仲要一个人噶，仲呢一家人噶，即系好多好多噶。咁因此咧，就用个大字就分开呢个系大目犍连，系大采缩时，就唔系普通嗰啲细嘅。嗱，佢个名咧叫做系区，佢个名就叫做系中国话区力陀，佢个名叫做区力陀。中国话叫做木之树啊，几多木之呢啲树都冇裂嘅。咁点解咁惯呢个名叫木之树咧？就因为咧佢个父母啊冇仔，想尽好多办法都求唔到个仔。咁啊，後來咧，佢就拜呢種樹，希望呢個樹咧個樹神啊保佑佢，俾佢一個仔。咁由於佢冇幾耐咧，佢真係得到咗個仔，所以以呢棵樹咧為佢呢個名，名恩都啊叫做區律陀，區律陀中國話叫做無字樹。咁啊，此位尊者就十大弟子中啊，即系群有十个大弟子，好出名啊，各有第一。咁啊，呢位尊者咧，系属于咧系神通第一。相信咧，凡系读过佛学嘅人啊，都知道呢位尊者神通咧不可思议嘅。咁呢位尊者咧，亦都系呢个盂兰盆嘅发起人。大家知道盂兰盆咧？就叫做救倒圆啊！即系7月15圆南共争呢件事咧，系由佢所发起嘅。咁啊，佢从佛出家证到阿罗汉果之后咧，佢有神通啦，所谓六种神通不具足噶啦，一得永得，唔会失漏嘅。咁但系佢个父母已经系老祖就唔在，去咗世。所以他们用他的神通就观察一下，看他的父母啊生到哪一度是上升享福啊，就是经常堕落受苦呢，他们研究一下。首先就观他的父亲，用神通观他的父亲不错，他的父亲在天上享福，他证明他的父亲生前呢都做了一些好事，所以生到这个天上享福了，当然就很安心啦，就唔会为佢呢个父亲咧忧心咯。咁啊，再观察一下佢个母亲去到边度，咁啊真系好凄凉、好惨啦。嗱，佢个母亲咧再生啊，就好埋石，即系好孤寒嘅。英文话埋石好孤寒嘅， 真的可以講嘅同教師一樣，就係梁蘇記瓦散啦，個招牌嗰只唔會缺毛嘅，一目不突嘅。咁啊，佢同母親咧，對住佢哋金錢都係一樣，不一毛以利天下，佢都唔會做啊！唔單唔會做啊，佢仲多多啲益善，有機會就揾，有機會貪，有機會就攞，就變咗佢呢個貪心啊，太過重啦。因此佢去世之後咧，就墮落咗惡鬼。嗱，惡鬼咧好辛苦噶。他的肚大到好像山那样，他的喉咙就好像针尖那时那么小的，因为有东西都吃不落、他的苦处呢是千万年都不闻漳水的名字，即是千万年都听不到什么饮食的那一类的东西，既然连这个名字都没人听到，只因为享受吃到肚子呢就更加没有机会，这些就是饿鬼的痛苦，主要就是因中呢不肯布施，不肯结缘，不得已啊，一有机会就尽量去贪钱，一有机会就尽量去攞钱，攞得下来的钱呢他又不肯布施结缘，不肯做好事，以此这个罪因恶因呢就堕落做饿鬼了。咁木建连咗个神通咧，佢有神通啊嘛，所以佢又都虽然都系凄凉，都系难过啊，啊谂住都可以救佢个母亲嘅，咁佢要托钵噶嘛，出家人在世有个钵托钵，好似我哋家上界都有嘅喎，不过咧就唔用啫嘛，留翻斋养道做个纪念，我哋受界都有个钵嘅，可以讲都有人结缘送个钵，咁佢又托钵乞食，佢有个钵咧，佢就将佢呢个钵咧。就裝好一半啊！嗰啲非常好嘅美食，要神通就飛到佢母親做餓鬼嘅地方咧，就想話送俾佢母親食。佢母親見到個仔嚟，又裝起一半咁靚嘅美味飲食咧，佢亦都啊好歡喜，就走去攞啦。咁我見人遞俾佢想去接咧，但係佢咧餓鬼就唔係淨係佢一個啊嘛。前後左右好多餓鬼，佢都有冇得食嘅。咁佢母親起一嚟貪心，恐防其他嗰啲餓鬼咧搶食啊，所以佢做個手去接，一個手去接，一個手就揞住嗰啲飲食，希望其他嗰啲餓鬼都唔好見到。嗱，但係呢一年咁樣嘅貪貪啊，就成為一個罪孽之因。咁啊，當堂咧，木蓮見真呢個盤啊，所裝滿一盤。甘味的飲食馬上變成火炭，他們這一年的坑坑恐防別人一個餓鬼會搶他吃，他就不肯布施，不肯結緣，這一年的坑坑心呢馬上這一輩子變成這個火炭，而火炭當然就不吃得了，木蓮看到就很傷心，很難過，自己都幫不了他，咁佢就请救佛，点样可以啊救佢阿妈离开呢个饿鬼道？个佛就话佢木建连，佢话你阿妈呢个业障啊太重啦，呢个贪量心太过严重啊，就唔系你嘅力量所能救得到。木建连一听更加凄凉，心想话冇救，啊佢又唔系，佢有救，不过就唔系你一人力量。他们应该是在这个七月十五啊，佛欢喜日供养大众，像大众的福利可以呢救你阿妈。那为什么在这个七月十五呢？因为我们佛制规矩啊，四月十五开始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，即九十日就要结下，就因为印度热天呢是好熱的，那咁啊，凡你熱的地方咧，所謂蟲蛇鼠蟻，你一定就比較多噶啦。嗱，咁蟲蛇鼠蟻多，佢出家人托缽七成，每日都入城出城，來回去托缽啊，都要經過好多地方去行路，頭先冇車坐啦。咁就難免咧，唔踩死啲路上嘅蟲蛇鼠蟻，所以佛咧。人落規矩， 有四十五日，至到七月十五日就叫結夏，即係呢個夏天咧，我哋就安居，唔好去外邊托波或者有嗰啲債主啊，或當成啲國王啊，啲有錢嘅長者咧，佢哋揾一個地方將佛同佢一千二百五十個常隨眾嘅弟子咧，咁啊再一個地方靜下嚟，咁日日都有人供養佢，唔使外邊托佢花食。就唔使踩死嗰啲蟲蛇鼠蟻啦。咁當然佢哋唔係食飽飯就瞓覺嘅噃，咁都要修行，係咪咧？我哋講道理、講佛法、講經，咁啊講完咧，佢哋自己修行。咁因此經過九十日咧，就結下安居啊，經過佛嚟到教導佢哋，咁啊好多弟子啊已經得到出世解脱。所謂為性就為義，咁當佢出世解脱為性為義啦，佢就冇咗呢個煩惱，呢、這個心咧就清淨，即係出世性果。嗱，咁呢啲弟子啊，全部都係咧係清淨啦。咁如果你用呢個世間去飲食啊，供養呢個清淨嘅福田僧咧，就可以像大眾啊呢、這個福靈咧。就加俾呢個亡者，就或者加俾呢個墮落惡鬼嘅眾生。咁目連尊者啦，聽佛嘅教導啊，就呢個七月十五嗰日咧，就備辦咧好多嘅飲食，就請啊應當時咧佛座下嗰千幾個弟子，即係佢同兄弟啦嚟到應供，咁啊藉呢個大眾嘅福力。才可以超度到佢呢個母親啊，出嚟呢個餓鬼嘅痛苦。嗱，咁由於咁樣嘅關，所以以後咧就每一年，特別嚟到中國以後啊，就好多地方都有呢個盂蘭盤，所以齊神共僧。嗱，供乜嘢咧？就係有力量啊，又買個番茄又得，買只麥神仔又得，以此類推咧，咁啊。能力好的錢多的就買些貴一點的東西，總之日常用品就多。如果是簡單的財力沒那麼大的，那買些便宜一點，好像番茄啊、牙刷啊，這個就比較多一點的。就如果供養大眾，藉大眾的福力就來到呢，將自己這個墮落做惡鬼的母親超度了。一千五年七月十五盂蘭盤就是這樣來，就是木蓮尊者呢來救他這個墮落惡鬼的母親呢而開始的。然後就木蓮尊者呢其中呢一件事，那麼佛在世啊講經就用這個音聲的，那佛呢就有八種音，那些音呢非常好的，尤其是講經說法啊，你坐在第一行固然就聽得很清楚，甚至坐到最後的一行啊，聽佛講經說法的音聲呢好像跟坐第一行那麼清楚的，不會說坐得遠一點就聽不清楚，當然也沒有這個播音器，沒有這些科技的，是靠佛的音聲。那你目前堅者的有一種好奇，坐到最後聽聽，這又是好事啊，跟坐到旁邊一樣那麼清楚。他就向這個東方這樣飛啊，他有神通嘛，可以有這個二生身呢在那飛的。他呢向東方這樣飛呢，不經過幾多幾遠的路停下來聽下佛講經的音聲呢，都好像坐到身邊那麼清楚。那他又再飛，於是飛入飛入呢，飛入就經過好多次停下來聽佛講經的音聲呢，那都是好似啊有佛身邊人那麼清楚，不會因為遠個頭呢就聽不清楚，沒有的。那最後就飛到不知道多遠的，他的神通力非用盡不可以再飛的了，就停下來呢，就有一尊佛叫做大身佛，即係嗰次嗰啲人咧個壽命長，個身體特別大嘅，咁啊大到咩程度咧？呢尊佛咧 嗱，佛就揸個盤托盤咗嘛，個盤好似個碗有個邊嘅，嗱，我哋嗰啲碗嘅邊咧就好窄嘅，係尖尖嘅，嗱當然就企唔到人咧，但係佢就托盤嗰啲盤咧，周圍個盤嘅邊咧就係有到張闊闊地咁嘅。如果你話大身佛啊，佢托呢個盤咧，個盤周圍個圓個圓個圓咧。个边边咧，好似个马路咁阔嘅。咁一啲木建明尊者咧，就飞到嗰个地方咧，佢啲神通已经用尽啦，唔可以再飞啦，就停下嚟。听下佛传嘅音声咧，哎，亦都系同自己啊，咁个身份又咁清楚。咁就响呢个盘呢个边边咧，周围咁一行。咁当时大师有好多弟子，就讲一个佛啦。佢點解你個缽啊咁奇怪噶？夜一條人頭蟲，咁就行嚟行去，好似條蟲，但係人嘅頭喎。我哋一定唔好咁講啊！咁呢個唔係別人，唔係一條蟲，就係釋迦牟尼座下一位神通第一嘅弟子，佢就目見面。佢為咗想追求釋迦牟尼佛講經説法嘅音聲。究竟考人搭到幾遠，所以就由佛嘅地方一路咁咧，從神通飛到呢度嚟，佢神通都用盡咗啦，已經。但係停下嚟聽佛講經嘅音聲咧，都係從啊喺佛身邊呢樣咁清楚，一啲都唔會啦嚇。小生，咁所以咧，佢就嚟到我哋呢個地方，你哋唔好睇小佢啊！呢啲大聲都冇見到佢面見啊！你不妨啊，喺我啲弟子面前，你現啊神通俾佢哋睇下。咁木條主席就奉佛命去現神通，所謂飛上天、上天落地，用十八變嘅神通，咁啊睇到呢個大西方啲弟子咧，個個都好慚愧，咁啊好慚愧啦。咁啊慚愧之後咧，木建就問大西佛啦：，佢我嚟到呢處都已經迷失方向啦。咁我點樣翻到我教主釋迦牟尼身邊咧？我都唔清楚。咁大親就講話佢目標，佢向西方頂禮叩頭。佢哋拜佢嘅時候咧，你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念你師父嘅名。佢哋拜到就念師父嘅名咧，你師父就可以咧用呢個身嚟啦，你就可以翻到身邊噶啦。咁目標就照辦啦，一方面就叩頭向西方叩頭。跟住咧，就求神音前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咁结果咧就通慈，又翻到佢嘅身边啦。呢个就属于目见尊者啦吓，系一种以神通力想去研究佛啊，讲经说佛嘅音声，能够咧就去到几远。嗱，咁有一次啊，释迦牟尼佛。他為了報他母親的生育之恩，上去滔利天呢就為母說法。這些理由呢地藏經裡面讓這個滔利天公品呢就講得很清楚了。他的母親生育了之後呢就去世，即是 BB 出世，媽媽就死了。由於他所生的是聖人，是個大聖人，他風力都很大，所以佢一去世咧，就生到呢個天上享福。咁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啊，為咗一報佢母親，所以仲有生育之恩，佢就上呢個滔利天咧，為佢母親咧説法，度佢個母親。嗱，從呢個人間上呢個滔利天咧，有條路就經過呢個須彌山。有條路咧可以上呢個滔利天嘅，嗱咁呢個山咧就有兩條路，係兩兄弟嚟嘅，一條佢就難陀，一條佢就佛難陀，佢哋冇乜事嘅都唔去外邊，喺呢個山裏邊。我釋迦牟尼佛既然上山上天唔係冇説法，經過呢個須彌山咁樣上啊，呢兩條路兩兄弟咧就發脾氣啦。他就講出一句不是挺好聽的，出沙門即是光頭的沙門，即是光頭的修行人，他們怎敢在我這個頭上經過， 佢叫兩兄弟就高興，好親恨龍，好親恨個龍嘛。不過未曾講呢個龍嘅龍咧，最親恨心重，犯了墮落做龍。不過呢個人咧，親恨心重啊，佢作做蛇，蛇同龍呢個爬蟲咧，係由呢個人心存親恨心重而墮落嘅。咁佢認為龍當然腹部比蛇大好多。佢見到佛喺佢個頭頂過，佢就高興就發起，就噴火啊！就想話害佛燒佛，咁啊當時佛就好多弟子啦嘛，其中家舍尊者咧就係、是、請佛去降服兩條龍，佛咧唔答應，而有好多佛教嘅弟子咧都係咁樣請缨上陣降服呢個毒龍。佛都通通唔答应，咁啊，到到目犍连尊者请求咧，降伏毒龙，佛就应承，你就有一个神通第一，佢就神通可以降伏呢个毒龙，咁就答应咧，目犍连尊者系可以降伏呢个毒龙。咁啊，既然呢条龙佢知道佛啊，系答应目犍连尊者嘅神通第一，就降伏佢哋，佢就好嬲啊！好啱咧，佢就將呢條龍咧，佢本身呢條龍身咧，變成一條好大嘅龍，咁大隻點咧？能夠圍繞住呢個須彌山咧七個圈，但係邊一圈啊？有七段咁長，之後嗰條尾咧就翻落呢個大海嗰度，佢條尾喺個大海翻一翻，揈一揈嘅，嗰個海水咧個波浪就高到33米。咁啲木建人先至一睇，哈！你既然咁樣同我鬥法啦，佢又都唔簡單，佢就馬上咧變咗條大龍，頂上去長，佢就圍繞個雙面山咧14個圈，佢係七圈，14個圈即係高咗佢一半啦。咁條龍尾咧翻落個大海嗰度咧，咁啊佢翻一翻，食一食嘅，嗰啲海水咧就高到呢個梵天，亦比呢個33天咧。就高咗好多啦，咁就變咗咧，就勝過呢兩條龍。呢兩條龍咧，亦都咧唔係幾服氣，佢亦都想吐呢個猛火咧，就射殺害殺呢個木蓮尊者。木蓮仲有心諗下，你既然用火噴我，如果我就用火噴翻你咧，咁就變咗咧。個火嘅來來去去就會傷害咗好多其他嗰啲人，咁啊因此咧，佢就唔用呢個方法咧還擊，佢哋將你本嚟一條大嘅龍，繞雙面山14個圈咁長嘅，佢哋一變變形咧，好似條細蟲，咁啊點得到咧？佢啲蟲好細啦，佢就響啲兩條個眼啊，響左眼入，就右眼出，係左耳入嘅右耳出。嗱，嗰啲龍咧有鱗，好似嗰啲魚咁有魚鱗嘅，龍就有龍鱗嘅。嗱，龍鱗咧下邊就梗係鬆噶啦嘛，即係有呢個空間，有空隙。咁木蓮尊者呢條幼蟲咧就響啊，佢全個龍身嘅嗰啲鱗甲裏邊咧，咁啊轉來轉去又咬又痛。另外嗰兩條龍咧轉嚟轉去就身癢，咬嚟咬就身痛。咁呢兩條龍咧。真係冇法子同木蓮尊者對抗，咁就只有咧乖乖地嘅投降。咁投降之後咧，佢亦都真係好誠懇咁樣懺悔，就想話拜木蓮尊者咧做師傅，歸依木蓮尊者本人佢唔得，佢哋唔可以歸依我，我哋唔可以收佢做歸依弟子，佢哋要歸依。就歸於我所歸於嘅佛，即係我自己歸於嘅佛，即係跟佛出家嘅佛，即係你歸於我師傅咁就得，我唔收你。只有一帶你見我嘅師傅，我師傅收你。兩條龍都冇乜意見。但木蓮講佢哋兩條龍係好醜樣，龍身啊，當然係畜生嘅身啦。你點可以呢個龍身畜生身啊？佢見佛咧，咁有條龍咧有神通嘅，佢一變就變咗兩個咧美男子，兩條龍兩兄弟啊嘛。 我唔係男仔兄弟，唔係兩姊妹啦。咁佢一變就變成咧兩個美男子，世界上咧係最靚嘅男人。咁就可以咧就跟六年咧去念佛啦。咁佛咧就同佢皈依，同佢說法，同埋之後咧做完呢個皈依嘅儀式啦，咁就六年同佢咧就離開佛，就出呢個奇幻精邪。一出咗奇幻精邪，我對面有棵樹，好大好深涼嘅。咁有條龍咧就喺呢個樹後邊休息唞下。咁啊，到呢個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國王啊，佢就波斯匿王，佢就見到咧，冇幾耐之前，好似天空咧好多火飛嚟飛去，因為木建連尊者咧同呢個龍咧鬥法嗰陣時咧，雖然佢木建連就冇用火還擊，但係龍就噴出火想害呢個木建連，咁一天就好光，好似有火。咁啊，波斯匿王見到咧，就唔知咩事會發生，佢就去問佛。嗱，咁問佛咧，佛就同佢講啦，昨晚咧，因為咧，無記連尊者咧，降龍嘅故事講俾佢聽。咁咧，波斯匿王聽咗之後明白啦，咁亦都告別啦，出門口。咁由於係個國王啊，係一國之君，所以有好多嗰啲子民咧，見到佢出嚟啊。都向佢咧啊一齊起立，對佢致最大嘅敬禮。咁但呢兩條龍咧坐喺度咧，佢全無反應，對波斯匿王咧一啲打招呼都冇。咁波斯匿王咧就多少唔高興啦。佢話：所有嗰啲子民見到我都起身作禮，對我尊重恭敬啊！佢你兩個係咩家伙啊？咁啊，見到我出嚟，唔同啊其他人一樣，起身對我恭敬。佢冇出聲，佢又冇鬧佢兩個，只有隻眼咧，好似唔係幾友善嘅眼光咧，就望佢一望。咁啊，唔係只有咁一望咗條龍，兩個美男子咧，佢就明白啦。龍嘅親人心就好重啊嘛，佢就諗啦，我今晚我兩弟啦，將呢個貂蝉蘿蔔反轉嚟。但佢心一動，佢就諗下都係唔得。佢話：家下呢個波斯匿王得罪咗我哋啫，佢貂蝉蘿蔔嗰啲子民冇得罪我哋噃。如果我將呢個貂蝉蘿蔔反轉去，咪死好多人。與佢哋無關啊，無辜啊，佢哋轉個念頭，我哋今晚咧去到呢個皇宮嘅天上上空啊，咁樣啦嚇，我哋用我哋嘅神力。將呢個皇宮反轉來，睇你死唔死，直接報仇。咁啊，當時木建連尊者咧就知道呢件事，咁佢就老早咧上呢個皇宮嘅天上啊打坐。咁啊打坐啦，嗰條龍就唔知噶嘛，到咗夜晚嗰條龍真係咧。就飛上呢個皇宮嘅天空啊，就作反啦！佢用佢哋嘅神力啊，就放到好多嗰啲霹靂，呢個霹靂啲走上架落磅啊，一落個雪咁樣嘅落磅，好多好多就大件，咁啊想話咧係將呢個皇宮咧係打爛咗佢。咁木建連尊者咧，佢就知道啦。所以當時用呢個神力啊，就將嗰啲霹靂、嗰啲雪粒咧、嗰啲磅咧，冚埋啦變成呢個天嘅寶衣服。咁呢個龍天如果點樣神通唔通嘅咧，就用第二個方法，咁就將呢個啲天嘅寶劍。冚唪唥咧，向呢個黃哥邊一射落去，咁啊點用啲水神通咧？咁啊將佢一變，就變成啲天嘅衣服。啊！呢個龍咧就咁奇怪咧，再用神力，咁啊將嗰啲天上嗰啲咧好嘅嘢， 咁啊射落呢個皇宮。嗱，咁呢個皇宮咧，佢就通通咧都變成啊呢個大病。我到第二朝起身咧，波斯女王啊，睇住哇滿個花園，滿個皇宮，咁啊都係咧呢個好嘅嘢，大餅啊，天嘅衣服啊，佢就好高興，就以為佢自己咧係好有福力，做呢個國王，所以個天都幫佢。落咁多寶物俾佢，咁佢就馬上個車咧就裝咗輛車去供養佛。佛話：波斯女王，你唔好供養我啊！嗱，咁啊點啊供養邊個啊？你係我師傅嚟嘅喎，佢話有人跟你供養，佢一企喺我身邊呢個人就係個木建連尊者嚟供養佢，啱唔啱啊？點解世尊？佢因為撞晚嘅事啊，係咁樣咁樣。是木建连尊者帮了你，如果不是这两条龙将你的皇宫反过来，你无葬身之地，这个不是你的福，你不要自大，是木建连尊者救了你帮了你，你供养他吧。从这些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木建连尊者就是神通第一，以神通呢是度众生，以神通呢就教化人。咁但係呢亦都有陣時嗰啲神通呢係行通㗎喎。其中一點，咁木建連尊者呢有一次幫呢個舍利弗尊者落咗呢個地獄，度呢個地獄嗰啲众生。咁啊，經過一個地方，一個外道嘅頭，唔係普通嘅人，係一個頭嚟嘅。見到佢兩個同講話，佢話：尊者，你嚟得好，係我想請你同我做一件事。咁佢就講：佢想我做咩事啊？佢話：我就係一個外道嘅頭，在生嘅時候咧寫咗好多書，但係嗰啲書嘅知義唔精啊。是引導人哋咧個知見唔正就墮落，變咗我就好大罪啦。另外，因為有好多徒眾啊，個個都尊重我，所以咧我去世之後咧就同你一個寶壇，我啲徒眾日日都喺呢個寶壇咧叩頭。佢因係咁啊，我啲書知見唔正。我的信徒同埋呢個頭人就頂禮我，佢話佢哋每一個動作一做，我就多受一分痛苦，所以我希望你啦嚇，幫下我翻到人間嘅時候咧，同我啲徒眾講，佢話將我在生所有嗰啲書啊，全部收翻嚟燒咗佢，個寶塔都拆咗佢，唔好再同我頂禮啦。佢哋如果將咗我啲書流通。同我寶塔頂禮咧，佢哋每一動作，我就受多一層痛苦。我啲書留喺呢個人世間，唔消滅，一日留喺人間我每日都受多個痛苦。希望你幫下我，當時兩個變做咁樣，我應承佢啦。我哋翻到人間咧，就想話同個徒弟講，點知去到外道嗰個聚會嘅地方咧，啱啱嗰日咧嗰啲。徒弟兩度咧有個集會，咁佢兩個就去到咧，就同佢哋講話。咁我啲外道徒仲見到有出家人咧，真係唔係自己呢一度嘅，嚟咗打佢哋。咁就舍利弗尊者咧就走得快，咁木建連咧就冇走。咁既然受人所託啊，就要將你個話咧轉大聲啊嘛，講你哋。唔好打唔好手啊！佢話我有話同你講，我同你講咗，你先就打咗你遲啦。都有道理嚇，我唔有乜嘢講啦咁啊。佢哋將恩物將嗰啲惡道啊、醜嗰啲話咧講俾佢哋聽。咁呢啲徒眾啊、惡徒眾啊，佢唔單唔信啊，仲以為木建連尊者咧係毀謗佢呢個師傅，毀謗佢呢個領導人。 咁我过去一齐咧就打木剑。嗱，呢个就属于木剑有种火部啊。佢有神通，而家佢唔走咧，有神通走唔落，呢个火部剑前就俾呢个外道嗰啲徒徒打咗一身啦，身完就即时打死，亦都因此咧而入灭。咁啊，点解要啲咁样个火部咧？咁啊，根据呢个五百罗汉因缘经里边讲咧。無認真好多好多生命以前去做人，那么梗是由 BB 由人做小朋友啦，喜歡玩去外面玩，玩到肚餓回來找嘢食啦，就想找佢阿媽俾嘢佢食，點知阿媽唔響度，佢就以為佢阿媽喺房間休息，就推個房間門咧揾佢阿媽，點不知啊推房間門。原來佢阿媽咪同佢個老豆咧，啱啱做緊二人世界嘅事，佢就撞到正，佢老豆就好嬲，就將佢毒打一餐啊，打到個好緊要，唔係普通打，係毒打，咁打到個好難受，佢就心好親恨，佢話：你今日咁打我，咁我有朝日咧，我報仇，照樣打翻你。佢曾經發咁樣嘅怨。有咁嘅親恨嘅心啊，所以咧佢對老豆唔尊重，因此佢死咗之後咧都墮落咧受苦。嗱咁啊到到今生，雖然咧墮落嘅苦受完，得到嘅人生亦都能夠脆佛出家成我羅漢，得到咧十大弟中神通第一啊，去受呢個果報啦。所以俾呢個外道打咧。佢一定有神通，但系嗰啲神通就發揮唔到，用唔出嚟，就俾啲外道嗰啲人咧打死一餐。雖然未即時打死佢，因此都入滅都去世。嗱，從呢個故事講咧，呢個因果真係佢對父母唔可以咧唔孝順啊，對師長唔可以唔恭敬啊，亦都説明呢個社會咁亂咧，咁多問題咧。就是没有了这个道德的修养，没有了这个道德的教育，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乱了。只是第一种目见神通，第一种的神通使不动，第二呢这件事是好事的，就是佛在世呢每一年有个共灯法会，怎样共法呢？就是在一块空地就搭到楼梯级，好像我们家下咧喺睇打波啊，坐嗰啲楼梯级咧，一级级咁上嘅，就大家一级级咁坐喺度，一排排坐喺度睇打波，系咁嘅样子。咁啊搭到一排嘅楼梯级咧，咁啊全个城嘅人，尤其啲有钱嘅，就各出奇谋。我哋讲嘅即系演嘢啦。有些用琉璃碗，有些用珍珠碗，有些用钻石碗，总之你的能力有几大，你就尽量咧将呢个装油灯呢个碗咧，尽量咧表现出嚟。咁啊，斟啲油落去就点灯供养佛。咁啊，当时咧有个乞衣婆几廿岁，佢系乞食嘅。乞食不第二啊，连个骨头都冇个好噶，佢只骨头大家知咧，佢就崩咗一边噶啦。就算装水都要揸住斜斜地咁样装，光瓶就倒晒。佢睇人佢哋嘢乜供灯咁好嘅，都系修福，咁佢亦都想修福啦。自己咁穷，你因为从前冇收到福，佢都明白呢个因果啊，所以佢就咧想燃灯供佛。咁但自己冇錢啊！佢嗰日佢就照樣平整佢啲嗰個黑石，咁啱有個人咧，有個人間入邊咗個兩個金錢。嗱，咁印度當然用金錢噶，唔係用紙噶，用真係金噶。咁啊送咗兩個金錢，佢自己就唔買嘢食，唔用呢兩個金錢，就將佢買油。買油嗰個骨頭咧都話崩咗一邊噶，唔可以放平，放平咪裝唔到嘢噶。就要側側地咁樣將啲油嚟咁啊裝住，咁啊去到佛供油燈嘅地方咧， 我哋講過佢係一級級噶嘛，佢有個牆邊仔一級，每一級咪咪咗兩隻行啊，個平面係好似有一級，好似掹住咁嘅。咁佢就將呢個崩咗一邊嘅木頭裝之後咧，咁咪斜斜地咧掹咗落七級嘅地方，咁啊點咗供品。點咗之後咧，咁佢就發願啊，佢話願我呢個油燈供養佛，普照呢個天下。所有的人我都愿我的眼目清明，不要有盲眼，能够见到光明，亦都愿全世界所有的人他的心定光明，没有这个黑暗的烦恼，有这个智慧心光。那他发愿呢，不是为自己，他发愿是全体的人类个眼呢是清明，不要有眼病，不要有盲眼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你哪一个人用油灯供佛呢，是保你真的生生世世的眼呢不会有病，更加不会盲眼，如是因你如是果。那么更祝愿全世界的人类啊，心地智慧光明，没有这个烦恼。那么发现之后他们走了，走了那旧址就没有这个防火的设备，那么就救火车了，冇啲咁嘢嘅喎，咁當然都要防火啦。佢搭呢個棚都係木頭，用竹嘅木頭，好容易火燭，所以就規定咧，一到咗太陽落山咧，你要將個燈啊冚唪唥吹熄佢，到第二朝先至重新點過。嗱，咁呢份工作邊個做咧？就木建連尊者嗰人嘅當職，輪到佢去做。咁尊者咧？就无论用线又好，用嘴吹又好，所有嘅油粒咧都冚唪唥吹出嚟。一焗喺呢个老婆婆度，黑衣婆呢个烂骨头装嗰啲油咁样，点样吹都吹唔熄。运用佢嘅神通力都吹唔熄，一奇怪啦。今日梗有问题问瞓一瞓木建连，佢话呢个婆婆呢杯油啊，你唔好睇佢啊，真系烂骨头。他说不是你的力量所能够出的色彩。我问他为什么石尊什么理由呢，他说你是小乘人，你的境界是小乘的境界。他说这位老婆婆啊，他发的心呢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啊，他能够发愿以这个油灯供佛的这个功德，以所有众生眼目清明，冇呢个眼病，冇呢个盲眼，从呢个内心啊，愿一切众生咧，冇呢个黑暗嘅烦恼，有呢个智慧嘅心光。呢种咁样嘅大愿大力啊，唔系你哋小乘人嗰种力量咧所能比。咁啊，因为咁咧，所以呢盏老太婆睇嚟都烂骨头，斜斜地坐啲人蹦仰个凳边咧供品咧。所以你就冇法子吹得出啦。咁啲算唔算神通就冇用，但佢嘅境界唔及呢个婆婆个心咁大。嗱，咁我今晚就讲咗呢个木建连尊者咧咁多嘅因缘故事啊，亦都系咧意思咧，我都讲过，佛教讲呢啲故事，即系主要讲古仔嘅，都唔系净系讲古仔咁听埋嘅，里面有好多咧所谓呢个人生嘅哲理。都是古人家向小頭先我說，你真的如果用這個油燈供佛呢，你真的現世將來你都不會盲眼，不會眼有病，耳目清明，真的。你買油燈供佛，那麼當年就沒有電燈的，那麼用油燈，油都沒有漂亮的油啊，都是那些彩油的寶味的，总之佢系咁样个货，嗰阵时个环境咧系咁样个货系最好噶啦。主要就我哋功德心。嗱，咁后嚟有火水啦，又有油啦，加搞到咧有电灯啦。嗱，我哋供佛咧唔一定用油，又可以用电灯借助呢个光啊，来到咧系供养佛。我亦都讲过，因为我哋夜晚个佛典啊。或者供牌位嗰啲功德堂，你點 盏灯咧，系啦，如果上住冇钱，咁啊点几蚊电费都交唔起，咁咪冇办法啦，系无可奈何，唔系你唔想电，只要呢个上住能够做得到，呢几蚊电费交得起，佛殿同埋功德堂即排位嘅地方咧，唔可以冇灯啊！嗱，功德堂嗰排位，大家真系去世嘅啲祖先。咁佢夜晚有光照住佢咧，佢都可以见到一切，可能见到佛菩萨。嗱，我哋佛典就供养佛菩萨，大家都知嘅啦，就睇个供养边一尊佛，或者供养边一尊菩萨，就各色其色啦。咁如果你冇一盏灯照住啊，夜晚出嚟活动嗰啲鬼神睇唔到噶。所以我哋用一盏灯咧照住佛像，一盏灯。招住佛像、菩萨像，夜晚出嚟活动嗰啲鬼神啊，见到佢心目欢喜心，企喺度望一望，或者点一点头，佢咧中咗呢个佛法嘅善根啊，将来佢能够脱离呢个鬼神畜生身，都完全靠呢一次嘅灯光照一照，等佢睇到佛菩萨嗰种嘅法相庄严，生嗰种恭敬心，种下呢个善因，等于话呢啲鬼神。将来成佛作祖，以此呢一次见佛嘅善根啊，都出世解脱，都系完全你呢个点灯嚟嘅功德啦。嗱，你话呢个道理系唔系如此因如此果啊？所以佛教里边嗰啲故事咧，唔系净系表面，那么佢哋啲神通第一，喺某种情况之下咧，佢都表露唔出嚟，洗唔出嚟。一系就障，障住佢洗唔出。一系咧就话咧佢个境界冇咗个大菩萨心用唔出，所以从呢个故事嚟睇咧，我哋真系学佛嘅弟子咧，一定要啊如佛去修持佛典，千万唔好咧冇灯啊，唔好悭啲几蚊钱电啊！我话俾你听，佢灵恶处，好细地方，空地就好多外边人，但屋咧得几百尺，人哋啲乡村屋好细嘅。有间功德堂，亦系好细嘅，咁啊屋仔都有几间，我哋一个月嘅电费定系三千几蚊、四千蚊噶，人听起嚟唔简单噶，就因为咧我所有嘅电脑有菩萨嘅地方都喺度，嗰度我哋佛殿旧佛殿楼上咧有成六七支光管，当然唔系合埋开晒，即系轮到嚟开啦。今晚呢次聽埋第二支一路都輪到嚟開嘅，保護嗰啲光管咧，唔好壞得咁快。總之一支光管，成個七八尺嘅路上，係咪能光曬？咁啊，任何人上到佢上面，都睇到佛菩薩嘅樣，你心嗰種歡喜心啊！就係度嗰啲夜晚出嚟活動嗰啲鬼神咧，度佢哋見到佛菩薩歡喜心，將來就以呢個咁嘅善根啊！修行成佛作祖呢份功德咧，系由呢个出钱点油灯或者点电灯嘅人照到佛菩萨像，等佢见到生我欢喜心而嚟，你亦都系功德无量啊！嗱，咁佢今晚咧就花咗好多时间讲呢个木莲尊者咧嗰种嘅所谓恩怨故事。嗱，我哋现在咧就真系讲经文啦，我即从再起。顶礼佛足第二百佛言，嗱咁呢一三句经文咧就叫经家罪言，即系佛讲经常都冇呢几句话嘅。后来结集经典人咧表示佢啲弟子对佛嘅尊重，凡有话同佛讲，都要首先咧从佢座位而起，因为听边个坐喺度听嘅，有嘢请问就起身呢个礼貌。嗱咁啊起身啦，就顶礼佛。就先至開始同佢講話，佢話我初於羅克城，就我冇經驗啦。初初咧，響呢個路上，黑城一托半，就我哋講過啦。穆堅連同埋舍利弗咧，佢兩個親近一個外道，叫做沙賢梵志。佢死咗之後咧，佢兩兄弟咧就響呢個師傅個旁邊，師喺旁邊守住。哎，冇見到招偈身喎，哇！真係嚇死人嘅喎，死咗個偈身嚇，唔得緊，仲嘻哈咁大笑，哈哈笑得好緊要。 他梁先生的师傅已经死了，因为起身呢，你起身仲一大笑，咁咩问题咧？佢话我话俾你听，佢话我说世人如痴啊，佢点样如痴啊？佢话我梁人啦，金地国国王就死咗咪算啦，咪埋葬咗啦。佢话唔系咁简单，佢要你嗰啲妃嫔啊、皇后啊，全部都同陪葬，陪你一齐死。咁你话系世间人如痴啦？咁佢讲咗之后都直头瞓响低，咁咪真系死啦！唔再起身咪死咗啦。我两声啦，哇！师傅呢一招都磨到我，我哋接咗梁师傅教过我哋，咁啊，既然未曾学到师傅呢一招咁好嘅，即系我哋两弟都功夫唔够啦，系嘛？不如我哋去参学，咁我哋两弟一分头嚟去，你喺嗰边就我喺呢边。如果喺路上有咩好嘅发现，即系学到乜嘢好嘅，就翻嚟分享，你学到就翻嚟教我，我都翻嚟教你，所以两弟就分开。咁家呢次就讲呢个木建年，佢就吞吞声之后就去路上嗰个黑石，佢话我于路中黑石即系托不良，咁佢有咩发现咧？个凤玉幽楼藤萝雀夜落堤三家是波。嗱，咁幽楼藤萝同埋呢个雀夜落堤，佢系三兄弟嚟嘅，都系同姓家氏嘅三兄弟。嗱，咁幽楼藤萝咧，佢个名啊，中国话佢系木瓜窿，点解木瓜窿咁怪嘅咧？因为佢心口啊有一嚿肉伸出嚟。好似个木瓜咁嘅样嘅，咁因此咧就叫佢呢个名咧，中国话叫做木瓜窿。谂佢两个细佬一个就瘸爷，中国话佢就象鼻。呢、这个裸体咧，中国话咧就叫做河。嗱，河同象鼻咧一个山同水嘅名，即系地方名。咁佢三兄弟咧就收呢个爱道伯嘅。咁啊，其中咧就以呢个幽楼藤萝系为大一哥，系外道嘅头。当时咧响佢所住嘅地方，嗰啲人对佢好尊敬嘅。咁啊，佛到佢嘅时候咧，佢只系160岁，但佢样好似小朋友咁样咁圆滑嘅喎。应该佢修行得嚟啦，系嘛？咁但系由于全国人啊对佢咧，一路同埋加上木瓜龙咧，好尊重，亦都可全国一切嘅信仰啊，都系信入佢。咁啊，佛成道之后咧，佢都系教化众生啦。咁佢就托佛乞食咧，但系冇人睬佢噶喎。冇人尊重佛，但冇人恭敬佛啊！咁佛就知道咩事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外道个头系幽楼藤萝家事，因为佢系外道个头，有佢嘅修为，而且佢在先，全国嘅人呢，所谓先人为主啊，都系供养佢、尊重佢，所以佛我家先成得佛，教化众生。都冇人理我，冇人供养我，冇人一睬我嘅。佛就动咗念头，如果我想喺呢个地方教化众生，得人哋嘅信仰啊，咁啊一定要先咧系教化咗呢个幽楼藤萝加持同埋佢两个细佬，咁啊先至咧可以喺呢个地方咧以佛法去教化嗰啲人。咁所以佛咧。有日啊，夜晚就黑啦，就去到呢个幽楼藤萝家事嘅地方借宿。周楼家就讲过啊，施主啊，靠我好多信徒，好多弟子，的确都冇个地方招呼你。佢有一个地方系一个山洞，佢但系里边咧就有两条龙。是很恶的毒龙来的，真的逼他入去住得逼他死的， 我其他地方就冇啦。佢如果你唔怕嘅，你敢住嘅，就请你嗰个六屈嘅地方住。但系后果就你自己负责，唔关我事。我亦即系冇地方，唔系有得害你。你想喺地方过夜住一晚咧，亦只有呢个地方。咁啊，佛当然冇唔同，咁目的系想教化佢、转化佢啫。得佢话冇问题，好啦，咁就去嗰个龙屈嗰度住一晚。咁啊，半夜一个捉龙咧，的确作怪啦，又喷火害物。咁啊，喺入火光三昧入一定，叫做火光三昧禅定。咁嗰啲猛火咧，烧去唔到噶，令到成个山洞啊，好似人透出阳光咁样，通明透亮，阳光普照一样嘅。咁令到呢個周羅婆菩薩都睇到嘅，咁啊第二朝見到佛，咁啊昨晚唔得冇俾呢個毒龍害死，仲射個人出嚟佢就問佛啦，佢昨晚你見到乜嘢啊？點解成咁精神嘅？啊，係冇嘢啊！佢話昨晚嗰條毒龍想害我，噴火害我，所以令到啊整個洞。因为周围左右好似出太阳咁样光晒，你都睇到。佢由于我用呢个火光三昧啊，将呢个猛火咧降服咗，咁就害我唔到啦。咁其实一路行翻上去，应该都好明白佛嘅嗰种功德神力，但系佢又要面子啊。佢同我讲，佢话施主啊，你嘅神通真系好。但系你啲嘢咧，不如我道真喎。你啲道心啊，你啲本事咧，唔及我啲道力喎。咁啊，佛咧就唔出声。你想道佢啊，忍下佢，唔出声。咁啊，冇几耐咧，优罗同我那时就同佢讲过，你喺度住落去啦。佢话我想三个月供养你，供养你三个月，你住三个月。咁啊，佛咧就应承佢，就留低住。咁啊，有人咧，佛啊，你一早就出咗去，去到好夜，太阳落山就黑，先至翻嚟。咁呢位有罗婆罗爱道就问佢：施主啊，你今日去咗边度啊？我讲明三个月供养你嘅喎，我中午啊派啲大精请你嚟应供咧。见咗你话你去咗边度咧？当时佢就讲啊，佢去咗南阳菩提洲，摘呢个现菩提果嚟食啊！佢但我哥都挂住你，我哥未食晒，仲留翻多少咧？俾你食啊，好食啊！咁你试下，我一食真系好味道，鲜甜美味。佢唔多嘢，佢仲系讲，佢话你神通虽系好啊，但系你个道德不如。我道真喎，咁佛亦都忍落去，亦都唔声，亦都唔驳佢。咁啊，过咗有一时期咧，佛啊，有人又出门，又系等到咧好夜，太阳落山咧先至翻嚟。咁啊，呢个外道都话同我唔系佢啊，施主啊，你今日去咗边度啊？又唔愿嚟应供噃，佛话。我去咗呢个东胜神州啊，取呢个皮梨栗果嚟食。呢个皮梨栗果咧，食在呢个东胜神州，系我亦只有多啲留翻俾你，俾你食喎，好关心你喎，你食啦。知唔知的确好味道？佢仍然讲个沙门神通虽系可就可以佢攞啲啲咁嘅果俾你，但你嘅道都不如我道真喎、啊。咁佛亦都唔理佢，亦都唔会话教化佢，仲忍住，机会未到。咁啊，嗰一个时期咧，佛啊有一次上呢个西牟河州东南西北四大部洲啊嘛，咁啊南去过，东又去过，加入去呢个西牟河州啊，摘一种咧叫做系康康罗蜜果，又系好好嘅，当年有嘅。咁有翻嚟咧。咁啊，有朋友問佢，佢話：師傅，你今日去邊度啊？我今日去咗所謂西牛河州啊，摘呢一種咧，叫做柯摩勒果嚟食，好食噶。 我要留到啲平息下啦。咁啊，聖祖咧就係一句話，佢話三門你嘅神通雖係好啊，但你道不如我道真啦。咁佛咧亦都唔錫佢，咁啊亦都唔話佢，亦都唔嘈佢，唔鬧佢，又忍咗。咁啊冇幾耐咧，佛咧有人又出門，由佢好夜先入關。咁即係劉皇帝亦都問佢，佢話施主啊，你今日做啲就翻我啊，我而家北區蘆洲啊，攞嗰啲自梗米，係一種米嚟，佢哋好自生出嚟嘅自梗米，好好食噶，我哋煲飯，我哋可以食下。佢食咗咧，又係一句話，佢話三門神通雖係好啊，但佢不如我道真啦、啊。我總係話佢自己叻，咁啊佛咧。亦都覺得這個機緣未到，所以呢就不會呢怪他有不出聲。那那個幾日佛呢就上了天上，拿那些金露水，那些金露味是天上有的，亦都去到很夜回來。那不是超了問了，說你今天去哪處啊施主，說我上天上拿這個金露味啊，好好的，你可以試下留翻俾你啦。我成之後又咁講，佢話：三門你嘅神通雖係好，但你道都不如我道真啊！即係話我道仲近嘅就好佢。咁啊，佛咧硬係覺得機緣未到，都仲係唔聲，仲係忍住。咁就冇幾耐咧，咁啊佛啊，咁啊又出門啦。出面翻到嚟咧，睇到佢嘅徒弟。咁就破柴，咁個佛一翻到嚟，嗰啲破柴徒弟咧，嗰個柴刀遞上去就落唔翻嚟，唔可以向地下住破。嚇！得啦，佛點解咁得意就問佛，係話咁啊？你睇下啦，佢已經破到啦，真一磨，徒弟嗰啲柴刀咧已經落咗地下破柴啦。咁啊，破柴就煮飯啦，煮飯要透火佢先柴噶嘛，唔係加咁有。石油氣筒扭啊就著噶嘛，但係嗰啲火咧透落去透唔著，佢就問佛話：你睇下你著咗火啦，真係著咗火。佢又講：佢話三門神通雖係好啊，都不如我道真啦。佛又唔聲。嗱咁啊煮好飯又要收火噶嘛，嗰啲火又唔收喎，收唔到啊。佢就問佛話：你睇下收咗火啦。一睇真係火就收咗啦，咁佢又講：佢話三門神通雖係好啊，但係都不如我道真啦。佢總係呢句話，佛呢條刀咧，從來咧未曾啊講過佢。咁有一次咧，佢講佢話施主啊，佢話我咧有個祖父母，即係阿爺阿嫲，祖父母死咗多年，話我自己個父母。亦都去寫多年，咁你咁好神通啊！你可唔可以請佢哋嚟，等我見見咧？但係得，佢哋今晚嚟，我呢個龍屈，你就見到啊！我佛嗰晚就連喺個龍屈個龍洞裏邊一住啦。咁一來就即係嗰日見到咧，佢個祖父母係咪個父母四個人坐喺度等佢嚟見佢？咁啊見咗啦，佢有一句話，佢話三門。神通雖是好啊，但都不如我道真噃。跟住好似佛一過，俾個河水沖咗。咁啊，啲同學加熱咧，就俾徒弟啊撐船去救佢。咁啊，佛一上咗船咧，就用神通啊，喺呢個船底就走咗，翻上岸。嗱，船底走咗，佢咪穿個窿啦。但呢個船底又唔穿窿嘅。你有本事有咁嘅神通，就喺呢個船嘅底啊，船底咧就走咗上岸啦。啊，呢船就冇啦，冇個窿。咁啊，因此啊，呢個德羅漢就講啊，佢話三門神通雖係好啊，但你道都不如我道真啦。嗱，咁啊佛咧到呢個時候咧，咁啊的確咧冇法子唔教化佢啦，因道啦。佢話你啊，係一個最愚痴嘅人，你係一個邪智嘅人，你係一個盲眼嘅人啊！佢話你又唔係阿羅漢，又唔係出世嘅聖人， 我的神通咁样表现俾你睇。有啲话我个道不如你个道真，你啲系咩道啊？请正念。佢如果你唔忏悔啊，你将来会堕落啊！你发得好啲改邪归正啊！咁一讲咧，佢哋真系咧善根到啦，咁佢就马上咧就改邪归正，就拜佢做师傅。佢话佢我咧唔可以做你师傅，一路话咧就点解啊？你咁冇神通，我咁仰慕你，拜你做师傅你都唔收。佢话得有个条件，如果你想我收你徒弟咧，佢第一个问题。你就去个国王的地方同国王讲，我从今以后脱离呢个外道，归依佛，以佛为师，从佛出家。呢个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你就宣布全国嘅人啦，你放弃呢个外道嘅邪知邪见，系跟佛出家做佛弟子。咁呢两个问题你做得到啦，即系等于话宣布咧，佢唔做呢个外道徒子啦。他果然做到，十一公就收了徒弟，出了家。那么出家就要着袈裟、托钵，就不可以有那些外道的修行那些物品、那些器具。所以呢，这个优罗王王家出了家之后呢，他就将他原来修外道那些器具全部抛给恒河，他就掌恒河的上游。咁嗰啲外道嘅器具等就还我啦，顺水流下就经过佢两个细佬嘅地方。我细佬一睇，咦？乜点解我大佬嗰啲修行嘅器具嘅法具，佢系响行落水流落嚟嘅咧？唔通我大佬有问题，俾人咁谋害？佢哋两兄弟咧就马上顺流就去佢大佬嘅地方。咁睇见大佬咧，已经咧着起袈裟。剃除须发，破个半，出咗家。佢哋问呢个事，咁刘洪恩有讲俾佢听，咁佢两个细佬咧听到咧，都认为啊，佢大佬做得啱，佢亦都咧跟佢大佬一样，系拜佛做师傅，咁啊跟佛出家，因此三兄弟咧都出咗家啦。嗱，佢哋出家前。优柔唐罗加齐是个外道的头嚟，佢有五百个弟子。咁啊，佢两兄弟咧，罗提同埋瘸爷咧，就各有二百十个弟子，咁合埋咪即系五百咯。咁啊，五百加五百咪一千，所以佢三弟咧有一千个弟子。咁啊，见到自己嘅师傅都跟佛出家啦，所以一千个弟子咧，亦都同时。放弃呢个外道嘅邪知邪见，同时系跟随佛出家。咁所以咧，呢就系话我哋路中啊，乞食嘅时候咧，就遇到优柔彭罗同埋呢个瘸爷罗提三家摄波，就系咁嚟啦。咁跟住仲话宣说如来。因缘心意啊，咁啊，根据经常讲咧，佢就见到咧呢个马胜比丘，佢就问佢嘅师傅系边个，讲啲咩嘢法？咁马胜比丘嘅师傅咧教我哋咧呢个因缘所生法，一手计嘅因缘所生法，咁我说即时空。亦名为假名，亦名中道之人。咁佢哋三弟听到咧，就领悟个中嘅道理。所以咧，就听到讲咧，就以呢个宣传因缘心意，问佛讲呢个因缘心体因缘。就简单嚟讲咧，就都系因缘。有咁嘅因，有咁嘅在。有咁嘅果报，嗱，好似我哋种菜又好，种谷又好，总之种食物啊，我哋人所用嘅食物，无论花果都有佢呢个种子，冇种子，大家都知呢个好简单嘅道理。你要助缘，你种咗落地下嗰啲泥土或者花盆，你就要同佢掹，有草长嘅掹下草， 搞唔搞啲瓦松嗰啲泥，要放啲肥料，好地咁啊栽培，早晚要淋水，呢啲咪助緣咧。有種子，有呢個陽光啊，肥誒呢、這個肥料啊，人工咁啊幫助佢，最後咪可以發果咯。正係因緣所生化，係一定嘅道理。嗱咁啊，以此類推啦，我哋今日講經。如果你冇呢個講嘅人，你哋又聽邊個講咧？法師講經，如果冇啲聽眾啊，佢就講俾邊個聽咧？個雖然有講嘅有聽嘅，如果冇一個場合啊，都冇一個直播個講堂，咁又喺邊度講咧？有咗講堂啦，如果台又冇凳又冇唔得坐地下聽咩？佢都係完成一個法會。一定咧講話咪係講經法會啊嘛，有呢個講嘅法師無論邊一個，總之佢有能出嚟講就係啦嚇，有講經嘅法師，有聽經嘅大眾，亦有呢個講經嘅場合，又有台台凳凳俾大家坐嚟聽，又有呢個燈光，咁啊一切種種嘅因素湊埋，嗱我哋呢個講經法會咧就成就啦。嗱，嗰啲因緣係有生亦有滅，唔好話講話將來講完滿即係講曬啦，冇咗啦就，我等一陣間咧就嚟夠鐘啦，咁即係夠鐘就唔講噶啦嘛，唔講啦，咁我呢個講嘅你留都留我，我唔係住喺呢度噶嘛，我唔係呢處噶嘛，就翻到我自己個廟咯，咁即係話我走啦，嗱咁你哋啲聽經嘅咧，每一日都係自己嘅家庭。有你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你冇人賴喺呢個地方喎，即係你哋就翻屋企啦。嗱，咁啊燈又熄咗啦，個凳又擺翻好啦，先咪就呢個講經個法會仲存唔存在咧？當然就唔存在啦。所以凡你因緣所生法，都唔係永恆不變，唔係實在唔喐嘅。不過咧，呢個因緣到。成就呢一件事物，佢因緣壞啦，呢件嘢就冇咗啦。頭先所講係講經法會，我哋以此類推啦。又唔因有啲張台，冇啲木頭，我哋點樣做咧？就算有張木頭，冇個好嘅救護師傅，又冇啲跑嘅跑佢，又冇釘佢揼佢，又冇錘仔佢揼佢嘅，咁你張台點樣成咧？固然有材料木板，又有呢個好嘅鬥木師傅，又有錘仔，又有釘，又有個炒嘅刨，有咁多種嘅器具幫助，呢張台咪現時喺度咯。但呢張台做好啦，唔係永遠都唔壞嘅。就算你唔燒佢，唔抌爛佢，其實根據呢個時間嘅轉變咧，我哋成咗呢件嘢，過一日佢就壞咗一日。過一年佢就壞咗一年，而時間過去咧，佢就壞曬嚟啦。咁即係等於歸於無，凡係因緣所生法，一切一切嘅我哋眼見得到，而且聽到嘅，鼻哥聞到呢個氣味嘅，嗰條你食到個咩味道嘅，我哋個身體覺觸到嘅，一切一切咧都係因緣所生，離開呢個因緣就冇一切法可得。所以因緣生物我即是空的嘛，那教因緣心意呢，那就怎樣心法呢，那就心到什麼程度呢，那就一看就夠鐘了，那就怎樣心法呢，就下個星期四呢再跟大家介紹圓業子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人至一報身，生極樂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